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汤。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许，不论八卦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相声艺术家，也是刚刚当选为北京曲家协会主席的李伟健，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好，那么昨天呢，伟健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前几年北京曲协做的很多的活动啊，这里面有很多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跟踪的录制过啊，播放过，比如说这个少儿曲艺大赛。我知道那个您对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相声的培养也是很有心得的，对于这个大赛您当时也是做了评委对吧？ 对，嗯，这个我觉得几届少儿曲艺大赛下来啊， 嗯， 我就发现孩子们对传统艺术的这种喜爱可以说是越来越深，面儿呢也是越来越广，比如说全国这么多的省市，包括啊港澳台地区，那么这些的小选手慢慢的都进入到这个我们北京曲艺大赛少儿曲艺大赛当中，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嗯，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大赛呢，它影响越来越深，而且呢我们传统艺术那么怎么让大家能够接受，怎么能让家长接受，是吧？因为家长很重要啊。 嗯， 如果家长不喜爱，家长不能够很重视的话，他是很难督促孩子去接触这个艺术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尤其现在的这个靠新媒体传播，不仅通过我们的电台，也通过直播的平台，是吧？ 嗯， 那么它是影响面越来越大。 嗯， 而且孩子的作品呢一年比一年的质量好。 嗯，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以后非常欣喜的。 对，好像过去我们说这个少儿曲艺作品啊，传统的段子当然非常重要，这是他们夯实基础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但是适合于青少年尤其是少年表演的作品，特地为他们定制的这些作品过去好像比较少，但是这两年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而且他们演的也越来越好，是吧？ 没错。 嗯， 特别是我们田径秘书长这个在今年又精选出啊很多优秀的儿童的曲艺作品，也出书。 嗯， 这样呢就让大家有了更多的表演的这个题材和内容，可以说丰富了我们少儿曲艺大赛。 好，那么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也为大家展播啊这个少儿曲艺大赛的几个获奖作品，请大家来听听我们这个曲艺界的未来的希望。 下面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杨明玉为大家带来吃元宵，掌声有请。 廖阳月的门口真热闹，卖笑吃的真不少，这边喊丸子开锅，那边喊牛肉火烧。卖元宵的这招贵宝，冲他过往的杏仁叫声高。吃元宵，吃元宵吧，吃元宵，馅儿又大来皮儿又薄。哎，你瞅瞅，你尝尝呀，这个圆个溜溜，背个生生，甜个整整，香个喷喷，热个腾腾。 找贵宝这个大元宵一块钱一碗价不高吧。赵贵宝正在这里卖元宵，就觉着蹦蹦蹦有个东西顶后腰。赵贵宝烈士这么一看，爷我娘，一下子炸起了头发勺，身背后站这个老大嫂，这个老大嫂一只眼睁一只眼合，面不抽出歪嘴角，胳膊肘一下一下碰贵宝，纳着眼这狗狗盯着大元宵。啊，贵宝一看明白了，大嫂你想吃元宵？哦，这碗元宵您端好，自个儿不能吃，不能吃，那这么办吧，我来喂你。哎，您少咬一点，味道怎么样？好。赵贵宝正在这里喂大嫂，惊动了廖阳院走出个外国姑娘甄俊俏。 外国姑娘啊，有一帮外国留学生在这廖阳看见卖元宵的，怎么喂开顾客了？不知怎么个事儿啊，有个姑娘就过来了，耶，这个姑娘金黄色的头发，烂眼睛，沉沉的眼窝，长睫毛，高高的鼻梁，牙刃中圆着的脸蛋赛米桃，听说这的牙齿乳白玉，薄薄的嘴唇吐唇膏，宽宽的肩膀，高如峰，丰满的臀部，细细的摇那个高跟鞋，咔咔咔咔咔的有节奏那个超短裙，刷刷刷刷刷的嘴唇瓢。两旁的人都看傻了，一个个半天没眨眼睫毛。有个小伙给自行车胎正打气，盯着个姑娘一个劲的瞧，脖子抻的像仙毫，眼睛瞪的像核桃，抓着个气筒一个劲的打，嘘嘘嘘，嘣！自行车胎放了炮，他还不知道，他倒说搞什么搞，不要乱放二踢脚，那么对待外宾要礼貌啊。这姑娘这不这个院校台儿，冲着鬼宝问声好。 你好啊， 你好，你这锅里煮的是乒乓球？俺这锅里煮的是带馅儿的大元宵。 哇，元宵，这个馅儿是怎么进去的？是不是两个半圆的一口一抹浆糊就成了这个样子 啊？我来一碗元宵。好嘞。赵贵宝急忙递过了碗，耶，这个姑娘不接碗，不拿勺，又摇头又晃脑，冲着贵宝咯咯笑。 耶，笑的贵宝直发毛，连发烧，心乱跳，撅着血压在升高。赵贵宝不知怎么好了，手腕被姑娘抓着来回的摇。先生，我也不会吃元宵，你也喂喂我好不好啊？ 啊，你这叫个什么呀？ 我叫迈克尔乔。 嗨，俺是说你好模好样的，干嘛让人喂呀？ 喂吧，喂一碗元宵我给你50美钞， 我有钱，喂吧。啊，嚯，赵贵宝唰的一下沉下了脸，不卑不亢，声不高。少姐，请你自尊一点，我们中国人不都是有钱能使贵大瓢？拜拜您了，外国的小姐杨大嫂。这件事儿过了俩钟头，赵贵宝还在这里卖元宵。突然间廖阳院驶出一辆轮椅车，轮椅上坐着个长胡子白头发，看年纪有70-80岁的外国佬，左手缠着个白绷带，右手就把这个纱布包。轮椅车驶向元宵摊儿，伸手放下2毛， 来一碗元宵。 好嘞。 赵贵宝急忙递过了碗，外国老人把头摇， 怎么个事儿？哦，贵宝一看明白了，这个外国老人呢，他生活不能自理，哎，贵宝又像喂那位大嫂一样，一口一口喂这位外国老人，外国老人受感动，两眼盯着赵贵宝， 谢谢你 啊，不客气，欢迎你大大的咪西咪西我的元宵。赵贵宝回身去洗碗，身背后是咯的咯的笑声高。赵贵宝烈士这么一看，爷我娘，这个外国老人 曾的借去了拜胡子耍的绳，假发透套忘去了，啥不绷带也胖人，原来是金发女郎迈阔儿俏，噔噔噔，迈阔儿几步跑过去，上前拉住了赵贵宝。先生请原谅，我是美国的研究生，有件事情要商讨，有人说你为大嫂是奉献，有人说你是为了赚钞票，未辨真伪莫轻狂，我两次到你这里吃元宵，从你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崇高，我愿和你交朋友，欢迎你到我们美国卖元宵，唐人街开个中国元宵馆，你卖元宵我开票，你说好不好啊？贵宝说啊，好好好OK， 请接受朋友崇高的拥抱。嚯，赵贵宝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在榜上啵啵啵啵啵啵印得满脸红菱角。唱到这里算一回，下回说赵贵宝他到美国卖元宵。 爸爸去哪儿，两位朋友给您表演，参赛者呢是可爱的小朋友，叫郭君鹤，助演于磊，掌声有请二位。 表演之前呀，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俩人的关系，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爸。没事啊，再给您介绍一遍，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爸。没关系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重要的事啊得说三遍，他呀是我爸爸。行，你不说话是吧，我今天还真不信了，大家听我说啊，我认错人了，他呀不是我爸爸。 是是是是，三句话把我这亲爹给开除了，你什么意思你？ 那谁叫您不理我呢？ 那刚才在后台你怎么不理我呀？ 我不理您是有原因的，当着后台那么多人的面，有些话我没法跟您说。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哎，说出来太丢人，我怕您面子上挂不住。 没事，今天来的都是爸爸好朋友，咱不怕。 真说呀？ 真说呀。 那您背着我妈跟我们学校女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孩子，就这事儿不能说是吧，这是什么话都往外说吗？呢 没事，您不都说了吗，今儿不来的都是您的好朋友吗，咱不怕。 怕好，什么事儿不怕，你瞧着各位都拿着手机摄像机的这一录像，他没事也给你传出事儿去啊？ 那恐怕还是有事儿吧。 我跟你们老师能有什么事儿啊？ 那据我所知，您昨天大半夜的 啊， 偷偷给我们老师发微信，还问人家睡没睡。哎呀吧，咱别说了，这事儿太乱了。 说说吧宝贝儿，开完这头不说了，那才乱了呢。爸爸是个演员对吧，每天演完出到家就很晚了，想关心孩子学习又怕影响老师休息，怎么办呢？先给老师发个微信，问问人家睡没睡。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爸，您听过那句话吗？ 哪句？ 解释，他就是掩饰。 对，我解释，我多在掩饰了呀。那你这孩子，你连你爸的话都不信呢？ 信 啊。 微信呢？ 各位您瞧见了吧，这就我们爷俩现在一状态，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对，新时期新常态，创建国际新型的战略合作父子关系。 这外交术语都出来，您听见没有？不是，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爸的心思呢？ 您那心思不都在老师那儿呢吗？ 再提老师我踹你啊。哎，你要不提老师我倒忘了，我要不跟你们老师交流，我都不知道你在学校干的那些事儿。 您要不跟我们交流啊，我们也不知道您跟老师干的那些事儿。 我跟你们老师有什么事儿？还不都是你的事儿？ 我的事儿 啊？你们老师说了，你下了课以后喜欢爬窗户，对不对？ 不对，老师说错了。 你没爬过窗户？ 爬过，但是我不喜欢呢。 你们老师说了，人家出的题非常简单，你怎么考那么差呀？ 我们要都考100分，老师不就骄傲了？ 嘿，你们老师说了，主要是你上课回答问题不积极，不像个男子汉。 这倒是有。 你看， 可我后来改了呀。 改了？ 现在回答问题可勇敢了。 怎么回答呢？ 我不会。 不会还理直气壮呢？你们老师说了啊。 爸，打住吧。 您能不能别老师说老师说的呀？哎，这老师也是，你有能耐冲我来呀，吓唬我爸干嘛？ 好，他还替我着想了。哎，这些事儿咱不说了行吗？咱不说了。再说这些年爸爸挣的钱，我是不是都花你身上了？ 是啊，您要都花隔壁李阿姨儿子身上，我妈也不答应啊。 新出一苹果手机，我都舍不得用，先给你买一个，不就为帮助你学习吗？ 我不学得挺快的吗？ 啊， 游戏都能打通关了。 你看，现在这孩子就知道玩游戏。你说这帮孩子眼里除了手机还有什么？ 充电器。 去年刚一入秋，我给他买件羽绒服，名牌，花了我好几千。 是，刚过完十一，他就让我穿上。 嗯， 同学们都问我，你冷啊？我说我冷。 你穿着羽绒服呢还冷？ 哎，世界上有一种冷啊，叫你爸觉得你冷。 几千块钱都不算什么，再说爸爸这些年报的那些培训班，一年花好几万，这都对谁好？ 培训班老板呗。 什么培训班老板？那都对你好，知道不知道？哪门课不是你这爹给你精挑细选的？ 先让我学英语、法语、俄语， 为了出国打基础啊。 拳击、柔道、摔跤， 那不增强你体质吗？ 书法、绘画、声乐， 陶冶你情操。 最可气的还有汽修、烹饪、刺绣。 这毕了业多好找工作呀，啊！ 谢谢爸爸了。 干嘛这么客气啊？ 您多亏没让我学挖掘机修理去。 这门课怎么没报呢？你说， 爸 啊， 我现在终于明白，大头子的那脑袋为什么那么大了？ 为什么那么大呀？ 都是被这小头爸爸给逼的。 孩子真不是当爸爸的逼你，别的孩子都学，咱不学，那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可是人生不是110米栏呢， 啊， 人生更像一场马拉松。您见过哪个马拉松选手枪一响跟疯狗似的噌就窜出去了？ 不是，你怎么就不能跟那成功人士英雄伟人们学学啊？ 我学谁呀？ 学谁？美国总统林肯，就你这岁数的时候门门功课考第一。 那您怎么不说林肯在您这岁数的时候当总统的好几年了？ 不是，你怎么就不听你爸的话呢？ 那我为什么就得听您的呀？ 这话多新鲜呢！我知道的比你多。 那爱迪生的爸爸也比爱迪生知道的多呀。 那多新鲜呢！ 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发明电灯啊？ 你这不跟我抬杠吗？你，我告诉你，你要真有点需要，保证一个电话就到的，除了你爸妈还能有别人吗？ 有啊。 谁呀？ 送快递的。 你这是要气死我呀你。 爸，您别生气， 啊， 您的苦心我知道，但是有些事儿不是花钱他就能买来的。 那个他那不花钱的事儿我不也干了吗？ 什么事儿啊？ 我还替你写过作文呢。 您还好意思提这事儿？ 不，这怎么了？ 这也太 low 点了吧。 不是，你说说我怎么 low 了？ 您各位可是不知道 啊， 我们学校布置作文叫我的爸爸，他非得替我写。 那是心疼你。 可写完了不能用啊。 文笔不错， 写成我爷爷了。 写的确实是我爸爸。不是，你怎么就不能按照爸爸给你规划好的路走呢？ 哎呦，爸，我给您讲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 这世界上啊有三种笨鸟，第一种呢是先飞的，第二种是嫌累它不飞的， 嗯， 第三种最讨厌。 怎么呢？ 它自己飞不起来呀， 啊， 就在窝里下个蛋，逼着孩子飞的。 哎，你说谁呢？你这孩子， 爸，其实啊，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世界都是原创的，千万别给家长整成了盗版的。我知道您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您给予我的并不是现在我们就所需要的。那些坑爹的孩子，哪个爸爸不比您成功啊？可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成长的时候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结果才悲剧了。其实沟通很简单，连那些青春励志电视剧里不都说过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呀。 陪伴。 对呀，老爸， 啊， 您给我买一部苹果 不如给我削个苹果，带我去饭店订一桌菜，不如在家帮我炒一道菜，替我写作业不如陪我写作业，花钱去找老师您干嘛不当我一回老师啊？和那些成功人士英雄伟人相比，其实儿子心中最帅最棒的偶像就应该是您呐。 我这不我行吗？ 当然行了老爸，您可别忘了您是一位演员呢、在我们学校的联欢会上您要和我一起演个节目，哪怕就唱一首歌，一定能帮我秒杀全场，让我成为全校最棒的学生。 那还用说呀，肯定最棒。 我的老爸像只老虎，晚上睡觉爱打呼噜，为了全家忙忙碌碌，已经我妈变成老鼠。 看着你走上了人生道路，老爸我尽力把你呵护，哪怕是生活再累再苦，有你就有快乐幸福。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你在我心中永远最大。 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 哎，朋友们，就到了今天，哎，就到这会儿，我才觉得当个爸爸真累，但也真幸福，对吗？那就不说了，回家生二胎去。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少儿曲艺大赛曾经的一个获奖作品《爸爸去哪儿了》，由郭军和于磊合作表演。好，下面继续问问韦健先生，当时是不是这个参加的曲种也特别多？ 对，相声啊，快板啊，山东快书啊，现在又有什么北京琴书啊，古曲类的节目也越来越多了。那就这就说明曲艺不仅是相声一花独放，那么其他的曲艺形式都应该是齐头并进的发展，这样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好，下面再为大家展播一个小的片段，这是京韵大鼓连环记小的片段，由韩昆彤表演。

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山前及东部地区降雨量将达到大雨到暴雨。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大风蓝色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范。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转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持续降水天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8到2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阴有雨转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金靴苦练功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容易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再次欢迎相声艺术家，也是新任的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李伟健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这个青年相声节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应该说从这个平台上很多青年演员提升了知名度，而且得到了锻炼，而且我知道他们跟我反馈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他们每一轮晋级之后的比赛之前的辅导的环节都是由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把关的，帮他们打磨作品，甚至给他们出主意啊，让他们有了一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青年相声节呢也是有力的推动了相声的发展，因为相声是起源在咱们北京，所以呢咱们北京责无旁贷的要把相声搞好。现在大家也知道相声小剧场特别多，专业团体呢放不了那么多的相声演员，怎么办呢？那就是新文艺群体这一块可以说是队伍在逐年的壮大，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数量，那么就不能不关心他们，不能不这个引导。因为你想他在体制外，如果节目没有人去更多的关注啊，没有人去严格的去要求的话，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就是想通过比赛，通过青年相声节来对小剧场青年演员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引导。 在比赛之前，我们请德高望重的像李金斗老师啊，这个赵连甲老师啊，包括这个王千祥老师他们，哎，都给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嗯， 比如说把他们的节目从方方面面的进行一个更好的加工， 嗯， 是吧？通过对节目的把控，那么对节目的内容，一些不适合的、不正当的表演方式，是吧？进行一个有效的纠正，这都是规范我们这个行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指导、去引导。那么年轻演员这几年应该说是越发的不仅适合市场的需求，他们的节目也更加符合我们行业的标准。 嗯， 所以呢，在比赛之前的这种辅导工作、讲座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可取。而且你看现在大家熟悉的年轻的相声演员，像这个侯振鹏啊、陈印泉啊、叶鹏啊、李银飞啊，是吧，董建春、李丁啊，哎，可以说已经是成为我们北京年轻相声的中坚力量。 是的， 他们更好的发挥，他们出新作品，他们的作品有正能量，给大家带来健康的笑声，这就是北京相声的希望。 好，我们下面就来听听青年相声节在闭幕式当中的精彩实况，我们来听听青年演员的表演。 首先要登场的两位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青年相声演员。他们为什么能在今天有这个荣耀头一个登场为您演出呢？因为他们也是获得了本届赛事一等奖的选手。其实昨天颁奖的时候啊，我们另外几对优秀的节目呢都已经展演完了，所以心情比较放松。对于接下来要登场的两位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呢？第一是年轻人，第二民族宫这么大的剧场，第三此时此刻您可能看不见，我们舞台的两侧很多的知名艺术家都在这儿看着今天的演出，所以说心里话，难免接下来要登场的两个演员心里有点紧张。怎么办呢？就得拜托在座的各位用您热情的掌声帮助他们尽快的松弛下来，好不好？各位好嘞。那么首先呢，有请的这对呢是春晚的组合李银飞、李丁，为我们带来一段全新的作品 《导航 那点事儿》， 掌声有请。 多好啊， 是吧？ 特别的高兴， 是吗？ 你这今天外面天多不好啊， 还下着雨 啊，雨夹着雪， 对， 还能来了这么多的观众，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吧，是吧？ 那怎么想的？人爱看相声，来看演出来了 啊，喜欢看， 哎， 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对对对， 也来了这么多的老艺术家， 哎，不少， 哎，我们俩是年轻人，后边都是老先生， 对对对， 刚才主持人徐涛也介绍了， 啊， 说现在就。在这两边有好多老先生看着我们呢， 都看着我们。 我们可能有点紧张，压力有点大。 对对对， 谁说我压力大？对对，爱看不看，反正我不下来，他也上不来，是吧？ 对，他没说你压力，他说我压，我压力有点大，现在。 你不用紧张，您看那个节目单上本来写的是谁啊？ 什么呀？ 李银飞、叶鹏。 本来不是我。 导航那点事儿， 他们的作品， 我们获得的一等奖。 对对 啊，李丁呢， 啊， 也获得的一等奖。 哎，那不是一个一等奖 啊，他跟他的搭档董建春的《赤壁小话》同样获得一等奖。 啊， 本来今天是安排我跟叶鹏展演， 没错， 然后就他，死乞白咧的啊。那个兄弟，今儿我跟你去行不行？今儿我跟你去行不行？我跟你演这个。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 我特别想的。 为什么这么激动？ 不是你不知道 怎么了？ 就是你看平时啊，你看演完出都是你开着车带我回家，带我去哪儿，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今天哎，请你坐我一回。 嚯，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呢？ 演出完了 啊， 我把车撂到民族宫， 对， 我骑着你走。你这不像话了！ 什么叫骑着我走啊？ 你不是让我 演员，你散场以后，你骑着我回去是吗？外边还那么滑，我这也没钉马掌呢，你骑着我回去？ 你不是让我坐你一回吗？ 不是坐我身上？ 什么坐你？ 就怎么说呢？我今儿我开了， 让单位给开了？ 没那么快，不是我有了， 不能。你再开放二胎政策，你也没戏。 我有什么呀？我有 什么呀？ 干嘛？我这没场地，没设备的，我有什么呀？我说不是，车子。 你是糊涂车子。 你是糊涂车子。 你要说什么呀？到底？ 接呢？不是， 我有车子了，我有车了。 哎，你呀、啊， 哎， 有车了？ 是。 呵，这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今儿我非得来，我得到时候你送我回去。 其实为显摆，知道吧？哎，停哪儿了？ 就停门口了。红色的，你看吧，特显眼。红色那我车的。 那保洁的车是你的呀？ 什么叫保洁的车？我开一垃圾车来了。 说错，保时捷的， 对，保时捷那个， 那是你的呀。 我车， 了不得了。 坐我高级车回去 啊！ 哎， 你拉着我回家你自个儿找得着家吗？你刚开车上道，道又滑，你拉着我回家，你自个儿家又找不着呢，还拉我去？ 是我这不有导航的吗？现在谁还自己记录啊？是不是？你都是导航，上车噔导航回家了。 对，用导航。 哎， 现在这个开车的司机很多离不开这个。 没错。 导航帮咱们规划线路啊。 有。 躲避拥堵啊。 对 啊。节约时间呢、减少违章啊。 没错。 都可以啊。 对。 每天好像上下班的时候 啊， 很多人都离不开它。 是。 你好比说，您住在天通苑 啊， 你在亦庄上班。你就选择呀、开车的时候 我就选择坐五号线上班去吧，就 怎么了？ 我住太远了，我住天通苑、 啊， 我天天我上亦庄上班去，我天通苑，我天天这么上班去是吗？我每天我这么上班去， 你不是上班，你这上刑似的，你干嘛这么干什么呢？ 太远了，你这没这么住的， 常见一点的线路，住在通州， 通州 在国贸上班， 哎，这线路常见， 这常见了吧？ 没错， 哎，早上起来 啊， 上班、 啊、 一看，要迟到了 啊， 赶紧就得用这导航， 开导航， 哎，选择躲避拥堵， 没错， 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线路， 什么呀？ 休息， 休息，哪儿都堵是吗？ 对啊， 那咱们可以考虑就从天津迂回过去，然后哎到国贸， 就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进城是吗？不像话了！ 太堵了，这 你自己没留够时间呢，什么导航也帮不了你，对不对？我最开始用导航的时候，也不太熟悉， 是啊。 那时候上班，也怕耽误事儿， 是吗？ 就得用这导航输入我的单位。 对， 哎，拉萨， 你到不了了，到不了了。您天天上拉萨上班去？ 谁说的？ 你说的？ 没听明白。拉萨，驻京办事处。 你说清楚了，就北三环那个。 对，哎，沿着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 那还是奔拉萨了的。您这个，沿京藏高速你开出去了，你 我发现好像是开错了， 不是好像，绝对开错了。哪有开的啊？京藏出去不是？ 我那时候不熟嘛， 那也不 那时候不熟悉嘛，输入拉萨，第一个就是拉萨，第二个是拉萨驻京办事处，没点好的联想那词儿，好不容易我用熟了，导航变了， 怎么变了？ 不是电子语音了， 那什么了？ 就是人工的语音。 哎，现在有 各种语音包， 没错， 各种不同的方言， 哎，都有。 哎， 嗯， 我最早用的是谁呀？ 谁呀？ 就是河南话版的， 就是王宝强录的。 对，啊，每回跟我说，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他怎么？ 对， 我就开的时候老觉得傻根坐在我边上去了。 联想能力太强 了。后来这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吧， 嗯， 我这导航出了一点毛病。 怎么了？ 啊，再导就那样了。 哎呀，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左不左转都得离婚。 没有。干嘛？你这导航内心戏也太丰富了，大爷。 智能导航及时更新的。 没有。 后来我就换了， 换一个， 换了不用河南话了， 用什么呢？ 粤语。哎呦嚯！ 哎呦。 怎么了？ 雷还会讲广东话，还能用粤语的， 不知道我会不会讲。我知道你准不会讲， 我是不会讲。哎， 一上就是 什么呀？ 往车一坐，导航先跟我说啊， 说什么？ 雷好啊， 哎呦， 雷在边度啊？ 哎呦呦，对， 你天风地北没丢到啊？丢到左等好冇啊？左等掉丢到地走啊？地走。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怎么都开河里边去了都？ 我导航说话呢，是前方狗都冒水啊！ 对，这句听懂了，这句听懂了，就前方咕嘟冒水是吗？我这导航也太智能了，连结果都告诉您了是吧？ 我说这我实在听不明白，我想找我听得明白的语音。 是啊， 没有。 怎么，北京话呀？ 北京话有吗？没有北京话的语音导航现在。 为什么没有啊？ 我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怎么容易引发矛盾呢？北京话上的不跟普通话也差不多吗？